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真系呢个可以话系 My Radio 或者系成个香港网台界嘅历史中嘅历史时刻啦。咁啊，就系因为我哋依家就系第一集嘅米高佐敦啦。咁啊，大家都好期待我哋呢个咁啊 My Radio 嘅篮球节目，究竟会唔会叫做热血篮球场咧？咁唔系嘅，咁我哋节目咧就叫做米高佐敦啦。咁啊，主持咧个阵容喺齐度噶啦。咁啊，有你哋最右手边嘅 阿 Will， 阿 Will 啦。咁啊，仲有都系有其他主持节目嘅阿 York 啦，仲有阿 Nick 啦。咁啊，小弟 Anthony 啦，咁啊，仲有 Michael 仔啦，同埋呢个嘉宾主持，自己介绍 Barry 吓，咁啊嗱，今日咧个题目就可以简介一下啦吓，先会我哋呢个篮球节目系分三个部分嘅，咁啊可以。每个礼拜逢星期三的直播时间就八点啦，咁之后可以在 YouTube 个My Radio 个 channel 嗰度亦都可以揾得到我哋嘅节目嘅，咁就叫米高佐敦啦吓。咁三部分，第一部分就会系每周精选嘅一场比赛啦，咁我哋今个礼拜咧就拣咗呢个勒邦詹姆士嘅倒戈啦，咁就系骑士作客对热火嗰场比赛嘅。咁另外咧，除咗每周焦点嘅大战之外咧，仲会第二部分咧就系你哋点头即系。即系讲得好好系嘛？咁咧，第二部分咧就会重点去剖析一队波啦，咁啊或者揣测下呢队波究竟佢今季嘅前途或者往后嘅一啲发展啦。咁啊今个礼拜咧就食住个势咧就拣咗克利夫兰骑士队嘅。咁啊最后一部分咧就系一个焦点嘅球星啦。咁就唔一定系近期打得好或者特别差嘅，只系咧我哋觉得佢咧好似系时候讲下啦。就会讲嘅，咁今个礼拜咧就拣咗 Stephen Curry 啦，咁啊勇士队可以话今年啊其中一个最炙手可热嘅一个后控球后卫啦，咁亦都系全明星嘅票王啦，咁啊可以系今届亦都非常之有进步嘅，咁我哋去一去。第一张相先，咁就系应该系我哋香港时间星期二朝早打嘅一场波啦。咁啊，骑士作客92-106啦，就输俾热火嘅。咁其实咧就我谂最大嘅关键，即系大家有睇就个关键胜负嘅关键就会喺第二节嗰度啦。咁你哋都可以发挥下啦。 我啊，第二节系个热火做嗰边个防守系做得几好嘅，其实系。同埋韋迪嗰、那個發揮方面，佢個命中率好高啦，有成18射13中，其實個命中率好高嘅。 成個關鍵就係喺即係韋迪啦，其實佢一路第一二節咧個發揮已經係好好嘅啦。今場波如果你話上半場去計咧，雖然賽前就傳出LBJ 啦，有機會係受傷打唔到啦，但係就我自己覺得係有啲marketing 因素啦。你依場波詹姆士翻到熱火，你冇得唔打，即係你我覺得你打到你都要落場去打啦。咁啊，詹姆士對住韋迪呢一張相，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第四節先出現嘅一個對碰，唔知係咪想試下真係 LBJ 去退真係對位翻韋迪啦。第四節係試過咁樣嘅。咁嗱呢場波，正如頭先所講，韋迪就真係一個關鍵啦。韋迪而家年紀唔輕啦，即係30都有突啦， 33歲， 韋迪嗰陣時06拍住奧尼爾攞總冠軍，同埋閃電俠又入樽又快攻又勝，嚟到而家。即係去到俾人救病就少啲三分波啦嚇，或者係呢啲咁嘅衝刺型嘅打法，或者力量型嘅打法， 驚傷 就怕佢嚟到即係職業生涯算唔算晚期，都比較黃昏嘅階段會有一個數據上或者表現上嘅下滑，但係佢哋呢啲好開始慢慢有啲老鬼波嗰啲味咧。其實韋迪佢今季成季唔係話認真好出色嘅，但係嚟到 All Star 之後，或者嚟到季後賽臨近季後賽最後衝刺階段，韋迪個表現好似越嚟越好。 係啦，睇翻 韋迪今季表現咧，佢其實得四場波攞過超過30分，其中有兩場係對騎士嗰陣攞，所以你睇得出咧，佢對親騎士或者對親詹姆士咧就比較落力啲啦。咁亦都學阿 Anthony 講啦，咁係老季波啦，咁啊有啲流力打，佢認為重要嘅比賽嘅。咁佢今場波最發揮得最好嘅就係佢啲中距離啦，咁啊真係射親都差唔多入咁滯，咁所以變咗係對於佢嚟講係好慳力嘅，唔使爆啦。咁同埋佢對位嘅其實一路第一同第二節最主要都係 J.R. Smith 嘅，咁 J.R. Smith 一路嘅防守都唔係特別出色啦。咁佢最醒一定係佢啲瘋狂嘅三分波啊。咁一路比較奇怪啦，騎士冇用岑帕特去 mark 佢嘅，咁即係理論上係佢陣中理論上最強嘅 A stopper 嚟嘅。咁啊，但係一路都冇乜好主要用到佢去 mark 佢，咁所以就變咗一路俾韋迪好快又建立到手感啊，亦都好快。 咁我近呢幾個月，我又覺得即係我嘅睇法啦。咁因為之前就布殊就傷咗啦，布殊傷咗，咁但係反而新簽翻嚟呢一個叫做浪人嘅 白邊 就真係真係得喎。其實呢個球員咧講緊2010年嗰陣時啦，新秀選嗰陣時，其實都已經好搶噶啦。但係咧其實嗰陣時我最記得我好中意睇到。會失嘅嗰陣時，佢話如果咧簽唔到抽唔到 Monroe 咧，就可能會諗緊係第七 pick 咧就揾呢、這個Hassan Whiteside 嘅，即係白邊啦。但係咧Monroe 去咗第七 pick 之後咧，就一路跌到落 second round 啦。跟住之後佢好似其實俾大王隊簽咗嘅。咁之後狼人咁又試過喺中國啊，又試過喺以色列又打過啊。翻到嚟之後，哇長直情將一路佢哋冇嘅內線防守咧做到好啊。咁依家淨試過有一場波12個 block 啦。咁有一個 大三元啊嗰場波。 大三元係啊。咁試過即係有咁嘅內線喺度咧，成隊波啊個發揮都有進步咗啦。 係啊嗱威曬佢落場。但當然他有那個高度在裡面，另外我覺得即他這個球員雖然來到熱火先叫做為人認識啦，是但是即我記得很有印象有一球波是strong side pass 給他，他可以升了 high post 可以轉邊的，跟著一個眼神假動作呃了 Simple， 跟著就再加多個轉身 就上籃，那個波是即我整場波最深刻 的 一個印象。 還有這場波我想讚一個球員就是德拉奇，這場其實他都打得挺好的，即是控球位他都有20分，還有我覺得剛才所說韋迪今場射得準，還有我同埋佢哋後場嘅組合就德拉奇同埋韋迪開始夾到啦，即係依場波其實韋迪係打一個 SG 咁啊，其實都係咁啊，少咗要佢發板咁多啦，有翻一個傳統嘅 PG 喺度，咁佢就可以更加專注進攻咯。 同埋 DV 咧，嗱，我其實我情感上我係唔係好。即係喜好上面，我唔係話 DV 嘅球迷嚟嘅，但我好欣賞 DV 嘅樣嘢咧。有陣時咧，你睇到今場波第二節，岑帕特喺初段其實佢喺外線偷咗幾球波嘅，但係你有 DV 呢啲老鬼波球員喺入邊咧，佢見岑帕特偷咗幾球波之後，佢試下揾岑帕特入去 AB 位做個背攬工，即係佢將你外線最好防守個球員突然間壓咗入內線打咧，即係嗰段時間就係熱火武器得最勁，跟住再加埋 LBJ 諗住中間鏟入去佢個偷波咧，哇！即係嗰段時間好似韋迪連續有兩球 steal， 今場波佢好似埋單係五個 steal， 成場最多，咁啊再加埋一啲快攻嘅得分啦，咁啊所以第二節。熱火打了個29-16的一節，可以說是整場波最關鍵的一節。 這場波其實 我就沒有看到的，我就回家看回精華，就見到韋迪這場波就即看親精華他就射親都入，還有這場波騎士打快攻感覺上都是打不到咯。 精華通常都是靚波來的。 不過騎士今場波其實我不知道是球員心態問題，首先你老夫沒有這場但另一個問題是你看詹姆斯和艾榮兩個的命中是極低的，其實真的很低的，以他們今屆即明星賽之後的表現來說這場球是得了， 艾榮更加有一場50多分， 是啊，還有57分，但這場雖然他得分上是不差，但是他命中率都是不高的。 所以可能會不會是有少少流放呢，因為始終季後賽來到了。 而家就好難講，但因為呢場比賽咁啱食正，喺兩場波之前詹士受傷， 同埋呢場波其實 back to back 嘅都係。 係啊，咁啊前前一場波其實係對完呢、這個佢連要打兩場波，咁啊 應該對完魔術啊。 係熱火咧，其實呢場比賽之前咧係多兩日嘅休息嘅，所以你去到第四節咧，你見到熱火係打一個戰術嘅，就係、是、德拉奇喺外邊控住個波，跟住一係突破分波，一係俾啊。以前叫 Bill Walker， 依家叫 Henry Walker 啦，或者加埋鳥人安達臣咧，其實打一個戰術咧已經係夠住捱嗰廿分，因為佢去到第三節完，其實有廿分優勢嘛，咁啊就咁打一個好簡單嘅戰術啦，咁亦都即係德拉奇呢場波正話約話齋發揮得幾好嘅，咁其實我哋可以順帶落埋騎士嗰度啦，咁啊其實嗱而家騎士就三巨頭啦，咁啊即係逐而家呢五六年 NBA 好流行嘅一個講法啦，咁啊就 LBJ 啦，咁啊再加埋。系艾荣同埋 K Love 嘅，呢场波其实都可以参照一样嘢，就系、是、第三节当 LBJ 要唞嘅时间，试下艾荣去一个咩飞，试下又俾佢铲啊，又俾佢射三分嘅时候咧，变咗对方系好容易去防守，即系你虽然仲有 JR 仲有阿 Sumper 喺度，但系艾荣即系可能佢又有个高度上限制啦，即系佢本身都系一个打面啦，我哋香港叫打面嘅球员啦，佢又做唔到。一個人可以好像以前戰神 AI 咁，可以一個人一節突然搶廿分咁，即係有陣時得，但係咧，當你對住熱火呢啲嚇，仲係呢兩年仲係穩定地入到好高嘅名次嘅球隊，佢哋就有困難。 咁啊，講下紐約啦，唔係講下騎士啦，咁樣佢今季吹完之後都成績都係一路都有。 係，我哋可以睇睇第五張相啦。咁阿 Barry 可以繼續啊。 系啦，咁佢吹完之後吹咗 J.R. Smith 啦，吹就主要就失去咗阿 Dion Waiters 啦，咁啊有阿神帕特同埋莫斯科夫嘅，咁啊對佢哋陣容係都幾適合，我自己覺得啦，幾適合佢嘅缺乏啦，咁啊莫斯科夫啊可以打翻底嘛，咁樣佢而家或者你會睇到佢陣容其實係比較缺少高佬嘅，因為佢冇咗華利祖受傷啦，咁啊成季唔打得啦。咁佢嘅蹲位都係可以搶到唔少籃板嘅，同埋都佢隊波都好需要佢嘅籃板啦，因為奇雲魯夫雖然籃板好，但有陣時走咗出去射三分嘅時候，咁進攻籃板邊個攞咧？咁啊，所以莫斯科夫亦都幫到佢嘅。 呢、這、一個其實呢兩個 trade 啦，即係呢兩個 trade 嚟講，我覺得莫斯科夫咧係絕對係好適合嘅，但係咧佢咧送走咗兩個 first round pick 啦，即係首輪嘅選 新人 選啦。咁同埋咧，其實你計埋 Dion Waiters 咧。其實是三個，因為 Dion Waiters 是那時候的第四選來的，即是想都想不到，因為他還排得高過 Lillard， 但沒有辦法，因為 Dion Waiters 今屆真的打得不太好， 其實都要 cut loss 的，因為你見到可能他都知道不是但是 Lillard 和 Jordan 好像好很多 因為騎士內線就一定要換一些內線好的球員回來，即你說莫斯科夫，其實我覺得他打法是偏軟弱，但起碼夠高，塞住個窿啊嘛。 咁佢同埋亦都有個 Tristan Thompson 啦。咁我覺得 Tristan Thompson 係其實可以應該個身形咧，佢就報就係六隻狗，但係好似話嗰陣時喺即係選之前嗰個 draft 嗰個咩 自信爭啊， 其實係六隻七寸半嘅啫。咁咧所以其實你叫佢打中鋒位啊，比較吃力啲啦。但係其實佢都係個好有個體育細胞 嘅，即係 跳到 嘅， 跳到 包到。 咁啊，主要都係籃板方面。咁同埋啱頭先講過華麗組啦，華麗組咁一年大概冇咗半季度啦，因為通佢個傷患史都幾誇張嘅。咁呢一個對於長遠睇係咪一個好好嘅一個 trade 咧？我覺得長遠就唔係嘅啦，因為你始終冇咗兩個 first round pick 啦。但係短期內你有J.R. Smith， 我覺得同Dion Waiters 算係差唔多啦，仲好翻，仲好少少添。依家 Dion Waiters 受傷少少，咁、Moskov 絕對係一個短期內一個好好嘅一個嘅中鋒啦。再求到依家現正需要即食嘅，正所謂。咁所以依家短期內係絕對有個成績喺度，但係睇下長遠點啦。 嗱，係阿 Michael 仔講。 但 但是呢、就他吹了 Dion Waiters 就想解決球權的問題，基本上因為 LeBron 要攞波，艾文要攞波、但是呢他吹回來的 John Smith 都是要攞波的，同埋他起手呢就選擇都幾差的，都命中都偏低，咁佢呢個交易就我覺得就唔係幾好。 仲有同埋佢嗱喺三個交易入面呢，其實仲有阿 Eman Shumpert 嘅。嗱，岑哈特咧，其實佢喺紐約打咗一至兩季之後，嗰陣時迪安東尼教練或者成個紐約嘅團隊，其實已經係想 train 佢做一個防守，即係防守專家咁樣樣 嘅。Free and D 啦，即係又打係叫 Free and D 啦，佢哋 係啦。其實咧，我先講岑哈特啦，即係我覺得 Shumpert 就算你話加埋 JR 而家好似上埋 starting 添嘅啦，咁啊再加埋LBJ，其實你去同人哋對位嘅時候咧，好多時嗰陣時 Shumpert 喺紐約咧有一個做法就係咩咧？即係 Cameron Anthony 可以係三號或者四號位咧。咁如果佢去對位別人哋個 All Star 咧，或者即係有陣時可能對 KD 啊，或者對下其他強嘅三四號位咧，咁會浪費咗一啲進攻嘅體能啊嘛。咁佢就嗰陣時就揾 Shumpert 去 check 人哋最高，即係進攻火力最強嗰、那個。佢而家嚟到騎士隊，可以就唔使 LBJ 去 check 人哋最強嗰、那、嗰個，即係嗰場波對啊。對馬刺對 Quinlan 其實很精彩，但如果那時不過沒計 Quinlan 一定是捉住 LBJ 的、但是如果、Shumpert 防守的時候可以去追 Quinlan 那、LBJ 呢他平時手即一對一防守那個體能就不用消耗那麼大。 但是岑哈特有個都比較明顯的缺點，即是看回上場波的話，就是他外投的能力真的比較差，他除了快攻真的靠他體能可以很快上去入樽或者拆了之外呢，其實他就啲外投真係有陣時就 唔穩定啊， 所以變咗就教練就好難信任佢啦，喺進攻方面，咁啊變咗成日都要擺喺 JR Smith 做 starting， 咁啊變咗就其實佢呢個 JR Smith 再加艾榮呢一個後場組合咧，防守上其實係都有幾大嘅問題，因為艾榮身材不算特別好啦，同埋佢亦都比較偏向成日都想賭博性去偷波，咁所以就變咗失位比較嚴重，加上佢內線係缺乏一個好有風攬能力嘅球員啦，即係莫斯哥夫。雖然佢 我諗最有風攬能力應該 LBJ， 真係真 係。因為莫斯哥夫佢又唔係嗰啲 block shot 型嗰啲，即係佢又可以遮住條線啊，或者做一個 手最佢呢對手咯，就喺後邊負責。 係啊，即係相對犯規 又多嘅 手。 係啊，嗱咁JR 就我諗佢 JR 個名同神經刀三個字個等號都基本上係大家都認同㗎啦。佢嚟到之後要嗰日有球波好欣賞嘅，佢鏟底之後凹個凹 pass 俾阿 LBJ 拆了，即係呢啲波以前咧 JR 就少見啲嘅，係啦，咁希望嚟到騎士之後會多啲多啲波 movement 會靚仔啲 咧。以前咧 JR 個問題係一個 short selection 啊嘛，咁啊即係你話好喺啲好唔適合嘅時間就話係咪都起咗手先，咁依家有啲大佬喺度啦，唔知佢會唔會都仲有同一個問題。 其實佢以前拍阿卡梅洛再加 Billups 嗰啲，佢 衰過王，亂嚟 嘅。即係阿 Michael 仔有冇補充？ 但係其實岑哈特未到之前咧 ，LeBron 喺下季轉會都指導明要阿 Mike Miller 嚟跟到佢，跟住佢嚟噶嘛。因為 Miller 其實外線防守都係好好啦，而且佢有外投能力，所以其實有時進攻嘅時候又要防守，可以選擇 Mike Miller 代替岑哈特咯。 係咯，咁啊 Mike Miller 同阿 LBJ 都係曾經嘅好隊友啦嚇。咁啊最尾莫斯科。仲有出嚟呢張相留咗阿柏堅斯嘅，咁啊仲簽埋 啊！啱啱對熱火有出， 有出啊， 終於有出柏堅 斯。因為我齋整曬啲圖先記得留咗，咁柏堅斯就我諗一場波十分鐘內啦，即係個嗰個出場時間。 之前傳過一輪又話，trade 咗佢 trade 咗過嚟之後 wave 埋佢咁嘅。 但係本嚟話 wave 佢 啊 ，wave 佢啊，點知等留喺度。 佢因為可能咁啱嘅，因為咁啱馬利安之前有傷咧，即係。多個人用啊嘛，其實。 不過今場入埋馬利安同埋柏堅斯都第一次上場都。 馬利安 OK 嘅，有五分嘅。 有啲講法就話馬利安其實佢個心態已經係即係準備應該差唔多 打完今屆退休嘛，係嘛？ 即係對於練習個投入就未必係咁勁啦。咁最尾莫斯科夫咧，過往你睇佢喺我諗主要係 Denver 啦，即係主要係金塊嗰度，其實佢個力量或者俗啲講叫霸氣咧，作為一個五號位咁高嘅球員，我覺得唔算好夠，係嘛？即係頭先即係除咗大家所講唔係嗰啲 block shot 型嘅中鋒之外， 佢唔係好 athletic 咯。 你見到佢 即係唔敏捷，即係唔算好敏捷，彈跳力又唔係好勁。但你睇到佢嗰陣時喺金塊有啲波咧，喂到落去佢籃底空又有陣時又炒粉或者啲執死雞又掹掹碌下碌下唔入嗰啲咧，即係我對莫斯科夫過往嘅印象咧，就唔係話認真好得好緊要嘅。 咁但係上個籃底個步伐啊，即係唔係傳統中鋒嗰啲技巧，佢係缺乏啲嘅，就係。 係啦，咁即係但係咧，佢無奈地又真係一個好高好高嘅高度，即係嗰陣時。他們打個五號位，你如果沒有譬如熱火的時候找 Chris Bosh 打五號位，即他就有一個這樣的缺陷，即是莫斯科夫來到我想25-26分鐘，即是他現在 career 都好像是今季亞灣25至26分鐘，那叫頂一頂個中鋒位，我想專責，但是呢你如果這樣比較，他在騎士好打過在金塊很多，因為你想想基利艾榮或者 LBJ 一攞波，如果打即係on fire 咗兩三個包夾嘅時候，咁佢空位就多好多。因為以前嗰陣時喺金塊，你對住泰羅啊或者艾佛魯啊加連拿尼嗰啲，你甚至乎啊 Wilson Chandler 係嗰啲，你使乜 double team 佢啫？咁變相佢空位冇咁多。係而家 LBJ 一on fire 嘅時候，佢兩三個包夾咧，咁佢籃底執嘅死雞會多啲。 但不過我始終覺得騎士雖然而家陣容上係比較。都叫做完整，但系我覺得莫斯科夫係喺敵有一隊對手係有啲好強嘅內線球員，其實佢真係頂唔住嘅。之後又我見到佢有好多場見佢搶板咧，揸個波都唔好穩咁樣。 係啊，唔應該唔知做得咩？ 即係其實好似今場對住佢今次對熱火，其實你對威塞佢都好吃力噶，喺內線都。 所以你記唔記得莫斯科夫喺 trade 喺丹佛咧，仲打緊即係啱臨 trade 作為之前嗰段時間咧，其實分鐘開始少啊，咁啊開始俾喺丹佛有一個叫 Nurkic 啦，即係 Nurkic 係啊， 就開始慢慢攞咗佢啲分鐘啊，咁樣啦。慢慢開始攞佢嘅正傳啲，咁但係嗰陣時佢都幾勁喎，即係 Nurkic 嚟之前咧，其實佢都上年當然咪基都喺個狀態啊，傷患有問題 啊，好中意佢嘅 心態啊、精神都有啲問題， 冇呢個外將麥基喺度， 但係佢都可以即係喺中鋒位啊，冚咗麥基，冚咗 J J Hickson 攞個正傳嘅中鋒位，咁啊睇下 Moskov 個表現點 係咯，咁啊你有翻個正宗嘅五號位，你對人哋打size 嘅陣容嗰陣時咪有著數咯，即係你有陣時有啲針對性嘅部署，就喺呢度咯。 NBA 都好多球隊都 go small 啊，咁啊， 係啊， 真係，所以 佢又越少啲種中鋒。 頭先你講嗰啲 Hickson 啊，其他嗰啲金塊中鋒，有陣時唔用，全部唔用，擺入 Fred 喺五號位都做咗 野獸人， 即係個6尺6嘅球員咧 ，NBA 打五號位 ，OK。咁啊，騎士仲有冇拍檔有其他補充？ 佢哋好似話想。要麥基， 你好似唔係好夠膽講呢句嘢。騎士要麥基啊？咁喂，老實講，麥基同阿帕堅斯，我諗麥基又未必真係差好多。 起碼運動能力係好。 唔係，其實麥基嘅能力係好嘅，不過係腦筋上嘅問題。 對我嚟講，阿麥基就真係霸氣好過好好對 好啲。 係咁啊！帕堅斯就我自己唔係好欣賞佢啲性格啊，即係佢成日唔知點解撩人哋一齊吻陣啊嗰啲咧，你見到佢。即系 心对心啊， 跳嘅， 但系佢缩咗， 即系佢以为自己喺 学咗之前喺雷霆啊，有场波系对湖人，一嘢拱个 Kobe 打一大，佢即刻缩翻转头。 系啊，唔系佢以为自己喺赛特攞个 final 攞个 final 咧，佢就以为自己 all star 嗰啲咧，好问你睇得明嘅嗰啲啦。OK， 咁我哋去埋去多下张相先。咁今日嘅主角啦 ，Stephen Curry 嗱。我自己老實講有啲意外嘅，意外就咩呢，即係佢 All Star 票啊高過 LeBron， 高過 LeBron 啦，高過 Kobe 啦，咁啊高過其他CP3 啊、基利艾榮啊、KD 好似好低票添啊，我而家諗翻係啊，咁啊今季唔係打 多過二少 啦，咁啊多過阿 Westbrook 添啦，咁Stephen Curry 就而家好似好流行呢隻得分型嘅後衞啦，即係佢今季助攻 around 7.8度，即係望一望，即係佢又唔係冇助攻嗰啲。咁老實講，即係佢拍住 Klay Thompson 啊、David Lee 呢啲準嗰啲咧，咁老實講助攻數字都會自然地係多嘅。咁但係 Stephen Curry 佢大家覺得即係佢仲有冇得 可以再上呢，即甚至乎是問鼎一些season 的 MVP 啊，或者去到季后赛更加上佳的表现呢？ 今年 season 的 MVP 即是就应该都是他的了，就如无意外都我觉得 竞争对手一是 LBJ 啦， Harden 啦，就 Harden 是啦， 现在是个即是个得分最高的幾位都是 LBJ 啊，他啊 Andy Davis 係咯 係 咯， 不過 Harden 就因為如果你計埋對波咧，就勇士會好過火箭少少， 咁佢最好添啦，直情勇士依家 係勇士係 勇士第一啊嘛，而家暫時 係咁，但係我覺得佢之前最大嘅問題就係傷患嘅問題啦。 哦，佢右嘅 ankle 係啦，咁啊，但係唔知係咪話換咗對鞋， 換咗個新贊助商， 等我買翻對先啦。 你冇吹水喎，阿彪啊， 下次拎上 下個班啊， 依度有鏡頭要找數嘅喺度， 最記住鏡頭。最右手邊嗰、那個 有sponsor。 OK， 咁阿 Barry 咧點睇啊？ 自己覺得佢攞 season MVP 嘅機會就唔算好大，原因係因為今年阿 Klay Thompson 大爆發。亦都有去隊，亦都有好多人幫到佢，例如祖門特格連啊，仲有你 up 得出好多人嘅，咁所以佢係咪咁喺勇士隊係咪真係咁重要呢？我自己就未覺得佢去到可以攞到 season MVP 嘅。咁而哈登因為冇咗杜衛後嘅情況之下，亦都更加顯得出佢係好重要嘅。咁而韋小寶睇下 KD 出翻嚟之後，佢嘅表現 會依然咁好啦，亦都要睇下。雷霆可唔可以入到季后赛？如果佢入到季后赛，我觉得亦都会多人投票俾韦斯布嘅。咁佢始终喺个人表现方面，真系非常之劲啦！佢嗰个三双纪录系自 Jordan 以嚟一路都冇人做到。咁呢一啲都系有阵时你投票佢哋就好睇一啲数据。 系啊，如果阿 Westbrook 嗰度咧，如果雷霆最后冇投八嘅话咧，真系扣好多分。咁勇士 Stephen Curry， 我最深印象就系勇士成日打个战术咧，两个四五号位阿 David Lee 同阿波格上地，制造个空间俾阿 Stephen Curry 就掹起射。呢招真系我谂系勇士队嘅一个王牌战术嚟。基本上你蚀咗半步俾阿 Stephen Curry 俾佢掹起咗抽咧，真系好睇， 起手快到啊！佢起手快到啊！仲超时间，好似话佢系唔知零点几秒， 系比一般 NBA 嘅针术就快好多嘅。 出手真系好快。 咁啊，嗱，佢一个佢啦，一个基里艾荣啦，咁啊，利拿特啦，就一堆好多得分型嘅 key ball 啦，好似而家系 shoot first point guard 啊嘛， 统治咗 NBA 咁，即系韦斯堡啦，韦斯堡 咯，系韦斯堡啊。咁啊，再加，其实你话而家真系靠助攻揾食嘅，好似以前 Andrew Stockton 嗰啲冇噶啦 ，Andrew Miller 嗰啲就系啊，系 Wando 就系其中一个十年如一日嘅一个控球后卫啦吓。咁啊，我哋可以。好笑咩？十年如一日啊！咁佢嘅打法真系好稳定啊！ 今年勇士嘅目标应该都系西岸冠军嘅，我估。 依家都系啦， 唔系即系逐季有赛就得。 达到咗噶咯，咁样。 好，系啦，咁我哋即刻去埋下一张相，咁啊就系每个礼拜咧都会同大家总结一下而家成个联盟嘅一个排位嘅。咁啊，东岸咧就第一位系英队啦吓，咁啊其实已经系远远抛离咗克利夫兰骑士，53-14啦，咁啊数落去骑士个第二位咧系相对都几。穩陣嘅，咁啊數落去，速龍、公牛，再加埋巫師咧，就睇下會唔會想走下線啦。 巫師近況幾好喎、 啊， 巫師近況幾可能有機會上翻去第三、第四喎、 啊。因為你如果你上到頭四咁啊，去到第二輪嘅時候都有翻主場多一場嗰個優勢啦。咁啊嗱，流馬熱火 好大機會可以，其實佢爭一場啫嘛。 因為嗱，你公牛冇咗阿 D Rose 咧，係有機會係跌噶嚇。咁啊，再加埋塞爾特人同阿熱火其實都係30-36咁樣，咁啊後邊 流馬都係流馬， 係咁啊7-8-9嘅都爭得好緊要，咁啊大家三隊爭兩個位咧，後邊啊活塞啊魔術嗰啲上到嚟嘅機會其實都幾近乎係冇噶啦，咁啊76人同埋呢個紐約人咧就越擺越難 ，OK， 咁啊我哋可以去埋西岸最尾一張相啦，咁就係勝士啦，即係我哋所講啦，53-13就排喺西岸第一位，咁啊數落去灰熊啦嚇，拓荒者同埋頭先我哋提過嘅。火箭咧，咁就系第二、三、四位啦，咁其实都你话数落去快艇同小牛，其实都系 一兩三場波咁嘅距離嘅，即係唯獨是係 冇分冇同樣成同樣冇分。 係啊，大家都係贏四啊三。 我覺得小牛應該可以 高 分分鐘過埋火箭個機會。 係啦，咁 我覺得 是咧， 我覺得有機會。 睇就睇下阿陀螺同雷霆呢、這個第八位之爭。OK， 咁啊可以翻翻嚟畫面呢度啦。咁啊記住我哋啦嚇。咁啊呢個米高佐敦嘅節目咧就係逢星期三啦嚇，八點鐘嘅時候咧就會出街噶啦。咁右邊就係 Barry 啦，咁啊 Michael 仔啦，同埋阿 Will 咧，都係我哋今次咧米高佐敦啦 ，My Radio 嘅新主持嚟嘅。咁啊，我同阿 Alex 同埋阿 Yoke 就大家都見慣見熟啦。咁啊，嗱，今個禮拜同大家講 NBA 講到呢度啊。嗱，遲啲咧，去到可能本地銀牌或者甲一打到一啲尾啲嘅階段咧，都會有本地籃球同大家跟進嘅。但係暫時玩住 NBA 先 ，OK？ 咁啊，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拜拜。 拜拜。